《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》第三章《先前警卫》第十集。 我刚才遭到摄魂怪的袭击，而且可能会被霍格沃兹开除。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？ 哈利走进黑暗的卧室，来到书桌前，立刻把这几句话抄在三张羊皮纸上。第一封信写给小天狼星，第二封信写给罗恩，第三封信写给赫敏。他的猫头鹰海德威出去捕食了，空空的笼子放在桌上。哈利在卧室里踱来踱去，等着他回来。他的脑袋嗡嗡作响，眼睛累得又疼又涩，但思绪一片混乱，根本不可能睡觉。刚才把达利一路拖回家，现在后背疼得厉害，之前脑袋被窗户撞了一下，又挨了达利一拳，这时两个肿包一跳一跳的疼。他夺过来夺过去，内心充满了火气和沮丧。他把牙齿咬得咯咯响，拳头捏得紧紧的，每次经过窗口都把愤怒的目光投向外面群星闪烁的空荡荡的夜空。摄魂怪被派来抓他，费格太太和蒙顿格斯弗莱奇在偷偷跟踪他，然后他又被霍格沃茨暂时停学，还要到魔法部去受审，而且仍然没有一个人告诉他到底出了什么事。还有那封吼叫信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是谁的声音那么可怕，那么气势汹汹地在厨房里回荡？他为什么仍然被困在这里，得不到半点音讯？为什么每个人都像对待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那样对待他？ 不要再施魔法，待在那所房子里。 他走过上学用的箱子时，狠狠地踢了他一脚。可是这非但没有缓解愤怒的心情，反而更糟糕了。现在他不仅要忍受身上其他地方的疼痛，脚趾也钻心的疼。当他一瘸一拐地经过窗口时，海德威像一个小幽灵似的轻轻扑棱着翅膀飞进了窗户。 回来的是时候啊。 哈利看到他轻盈地落在笼子顶上，没好气地说， 赶紧把那玩意儿放下，我有活等着你干呢。 海德威嘴里叼着一只死青蛙，一双圆溜溜的琥珀色大眼睛责备地望着哈利。 过来。 哈利说着，拿起那三小卷羊皮纸和一根皮带子，把羊皮纸拴在海德威长满鳞片的腿上。 把这些直接送给小天狼星、罗恩和赫敏，必须等拿到长长的回信再回来。如果需要，就不停地用嘴啄他们，逼他们写出长度合适的回信，明白了吗？ 海德威发出一声含混的叫声，嘴里仍然被青蛙塞得满满的。 好了，快走吧。 哈利说。海德威立刻出发了。他刚一离开，哈利连衣服都没脱就一头倒在床上，眼睛呆呆地凝视着天花板。现在除了其他痛苦的感觉外，他还为自己刚才对海德威恶劣的态度而感到内疚。海德威是他在女贞路四号唯一的朋友。不过等他拿到小天狼星、罗恩和赫敏的回信回来时，他会好好补偿他的。他们肯定会很快给他回音的，他们不可能对摄魂怪的攻击无动于衷。没准他明天一早醒来就会看到三封厚厚的信，里面写满了对他的同情，以及安排他立刻转移到陋居的计划。这个想法令他放宽了心，睡意随之袭来，淹没了所有的思绪。然而第二天早晨，海德威没有回来。哈利一整天都待在自己的卧室里，只有上厕所时才出去一下。佩妮姨妈一天三次把饭菜通过那扇小活板门塞进她的房间，那还是福农姨父在三年前的夏天装上的。哈利每次听见佩妮姨妈的脚步声走近，都想问问她那封吼叫信是怎么回事，但这些问题与其问她，还不如去问那只门把手呢。除了送饭，德斯里一家人从不走进他的卧室。哈利也觉得硬跟他们待在一起没有什么意思，再大吵大闹一番不会有任何收获， 大概只会惹得自己勃然大怒，忍不住违反法律，动用魔法，一错再错。这种情况整整持续了三天，有时候哈利焦躁不安，根本不能静下心来做任何事情，只是在卧室里踱来踱去，为他们所有的人让他在这里忍受煎熬而气愤。有时候他又完全无精打采，整小时整小时地躺在床上，眼睛失神地望着空中，为想到要去魔法部受审而惶恐不安。如果他们的判决对他不利怎么办呢？如果他真的被开除，魔杖被折断成两截怎么办呢？他将怎么做？他将去哪里？他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整天跟德斯里一家生活在一起，因为他现在已经知道了另一个世界，一个真正属于他的世界。那么他能不能搬到小天狼星那里去呢？一年前，小天狼星被迫逃避魔法部的追捕之前，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。现在哈利还没有成年，他们会允许他独自住在那里吗？或者以后住在哪里的问题也将由别人替他做决定？难道他违反国际保密法的行为这么严重，使他不得不到阿兹卡班去坐牢？每次一想到这儿，哈利总忍不住从床上爬起来，又在房间里踱来踱去。海德威离开后的第四个夜晚，哈利正处于无精打采的状态，躺在床上，眼睛瞪着天花板，疲倦的大脑里几乎一片空白。这时，福农姨父走进了他的卧室。哈利慢慢地转过脸来望着他。福农姨父穿着他那套最好的西装，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情。 我们要出去， 他说。 对不起，你说什么？ 我们，也就是说，你姨妈、达利和我要出去。 好吧， 哈利干巴巴地说，眼睛重又望着天花板。 我们不在的时候，你不许走出你的房间。 好的。 不许碰电视、碰音响、碰我们的任何东西。 行。 不准偷吃冰箱里的东西。 好的。 我要把你的门锁起来。 你锁吧。 福农姨父朝哈利瞪着眼睛，显然怀疑哈利这样听话有些不对头，然后他踏着沉重的脚步走出房间，回首把门关上了。哈利听见钥匙在锁眼里转动，又听见福农姨父的脚步通通通地下楼去了。几分钟后，他听见车门重重关上，发动机隆隆作响，还听见了汽车驶出车道的确切无疑的声音。哈利对德斯里一家的离去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对他来说，他们在不在家并无多少差别，他甚至都打不起精神下床把卧室的灯打开。房间里越来越黑了，他躺在那里，倾听着一直敞开的窗口传进来夜的声音，等待着海德威归来的喜悦时刻。空荡荡的房子在他周围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，管子里的水汩汩流淌。哈利躺在床上，仿佛处于一种麻木状态，脑子里什么也不想，心里焦躁不安。突然，他清楚地听见下面厨房里传来哗啦一声响。他腾地坐起，侧耳细听。德斯里一家不可能这么快就回来了，而且他并没有听见他们汽车驶回的声音。几秒钟的寂静，然后传来了说话声。 盗贼， 他想，一边悄悄地从床上下来，但紧接着他又想到，盗贼肯定不敢大声说话，而在厨房里走动的人显然并没有压低自己的声音。他一把抓起床头柜上的魔杖，脸冲卧室的门站着，全神贯注地倾听。接着锁咔嚓一响，卧室的门猛地开了，他吓得跳了起来。哈利一动不动地站着，通过洞开的房门望着漆黑的楼梯平台，竖起耳朵捕捉动静，但再也没有听见任何声音。他迟疑片刻，然后飞快地悄默声地走出自己的房间，来到楼梯口。他的心一下子窜到了嗓子眼儿。下面昏暗的门厅里站着好几个人，从玻璃门透进来的路灯的光照出了他们的轮廓，一共有八九个人，而且在哈利看来，他们都在抬头望着他。 放下你的魔杖，孩子，免得把什么人的眼睛挖出来。 一个粗声粗气的低沉声音说。哈利的心无法控制地狂跳着，他听出了那个声音，但并没有放下魔杖。 穆迪教授？ 他不敢肯定地问。 哼，教授不教授的，我可不太知道。 那个粗粗的声音吼道。 我一直没有捞到多少教书的机会，是不是？下来吧，我们想好好看看你呢。